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十二，汉纪四，太祖高皇帝下。八年冬，上机韩王信于寇于东原，过伯人，灌高等鄙人于侧中，欲以邀上。上欲素心动，问曰：“县名为何？”曰：“伯人。”上曰：“伯人者，迫于人也。”遂不速而去。十二月，帝行自东原至。春三月，行如洛阳。令古人无得一锦绣绮壶吃箸祭，操兵胜骑马。秋九月，行自洛阳至。淮南王、梁王、赵王、楚王皆从。匈奴莫毒硕苦北边，上患之，问刘敬。刘敬曰：“天下初定，士卒疲于兵，未可以武服也。莫毒杀父戴立，弃群母以利为威，未可以仁义睡也。独可以计久远，子孙为臣耳，然恐陛下不能为。”上曰：“奈何？”对曰：“陛下诚能以嫡长公主弃之，后奉位之，彼必睦，以为焉之，生子必为太子。陛下以岁时汉所余，彼所显，硕问位，因使便是封御以礼节。莫独在，故为子婿，死则外孙为单于。岂常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？可无战以见臣也。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，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，彼之不肯跪进，无益也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欲遣长公主，吕后日夜泣曰：“妾为太子一女，奈何弃之匈奴？”上竟不能遣。九年冬，上娶家人子，名为长公主，以弃单于，使刘敬往结和亲约。陈光曰：“见信侯为莫毒残贼，不可以仁义睡，而欲与为婚姻，何前后之相违也？夫骨肉之恩，尊卑之序，为仁义之人，唯能知之，乃何欲以此服莫毒哉？改上世帝王之欲以敌也，服则怀之以德，叛则振之以威，未闻与为婚姻也。且莫毒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，奚有于富翁？见信侯之术，故以疏矣。况鲁元以为赵后，又可夺乎？”刘敬从匈奴来，因言：“匈奴河南白阳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。秦中心破，少民，地肥饶，可一时。夫诸侯初起时，非其诸田、楚昭、屈景莫能兴。今陛下虽都关中，使少民，东有六国之强族，一日有变，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。臣愿陛下喜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，无事可以备胡，诸侯有变，亦足率以东伐，此强本弱末之术也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十一月，喜齐楚大族昭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淮氏、田氏五族及豪杰于关中，与立田宅， 凡十余万口。十二月，上行如洛阳。冠高院家知其谋，上便告之。于是上逮捕赵王及诸反者，赵武等十余人皆争自警。冠高独怒骂曰：“谁令公为之？今王实无谋，而并捕王，公等皆死，谁白王不反者？”乃见车交至，与王议长安。高对谕曰：“独吴蜀为之，王实不知。”立志，棒吃数千，刺多，身无可击者，终不复言。吕后硕言：“张王以公主故，不宜有此。”上怒曰：“使争敖据天下，其少儿女乎？”不听。廷尉以冠高氏辞文，上曰：“壮士，谁知者以私问之。”中大夫谢公曰：“臣之义子素知之，此故赵国利益不亲，为然诺者也。”上使谢公持节往问之边于前。谢公与相劳苦，如生平欢，因问张王国有计谋否？高曰：“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？今吾三族皆已论死，岂爱王过于无亲哉？故谓王实不反，独吾等为之。据道本旨所以为者，王不知状。”于是谢公入，据以报上。春正月，上赦赵王敖，废为宣平侯，徙代王如意为赵王。上贤冠高为人，使谢公具告之曰：“张王已出。”因赦冠高。冠高喜曰：“吾王审出乎？”谢公曰：“然。”谢公曰：“上多足下，故赦足下。”冠高曰：“所以不死，一身无余者，白张王不反也。今王已出，吾则以色，死不恨矣。且人臣有篡世之名，何面目复事上哉？纵上不杀我，我不愧于心乎？”乃仰绝抗，遂死。荀悦论曰：“冠高首为乱谋，杀主之贼，虽能证明其亡，小量不色大逆，私行不赎公罪。春秋之义，大居正，罪无赦可也。”陈光曰：“高祖交以失臣，冠高狠以亡君，使冠高谋逆者，高祖之过也；使张敖亡国者，冠高之罪也。”赵丙寅前有罪，书死以下，皆赦之。二月，行自洛阳至。初，上诏，召群臣宾客敢从张王者，皆族。郎中田叔、孟叔皆自昆前为王家奴以从。及张敖既免，上贤田叔、孟叔等召见予语，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，上进拜为郡守、诸侯相。夏六月，会日有食之。更以丞相和为相国。十年夏五月，太上皇崩于溧阳宫。秋七月癸卯，葬太上皇于万年，楚王、梁王皆来送葬，设溧阳囚。定陶七姬有宠于上，生赵王如意。上以太子仁若，谓如意累己， 虽封为赵王，常留之长安。上之关东，栖积长从，日夜提气，欲立其子。吕后年长，常留守，一书。上欲废太子而立赵王，大臣正之，皆莫能得。御史大夫周昌廷政之强，上问其说，昌为人痴，又盛怒，曰：“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戚戚知其不可。陛下欲废太子，臣戚戚不奉诏。”上欣然而笑。吕后侧耳于东厢听，既罢，见昌谓跪谢。曰：“威君太子姬废。”时赵王年十岁，上有万岁之后不全也。伏喜御史赵尧，请为赵王至贵强相，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者。上曰：“谁可者？”尧曰：“御史大夫昌其人也。”上乃以昌相赵，而以尧代昌为御史大夫。初，上以杨甲侯陈豨为相国，兼赵代边兵。豨过辞淮阴侯，淮阴侯窃其首，避左右，与之不于庭。仰天叹曰：“子可与言乎？”豨曰：“为将军令之。”淮阴侯曰：“公之所惧，天下精兵除也，而公陛下之信性臣也。人言公之叛，陛下必不信，再至陛下乃已矣，三至必怒而自降。吾为公从中起，天下可图也。”陈豨素知其能也，信之，曰：“谨奉教。”西长慕魏无忌之仰视，即为相守边，告归过赵，宾客随之千余乘，邯郸官舍皆满。赵相周昌求入见上，据言西宾客甚盛，善兵于外数岁，恐有变。上令人复按西客居待者主不法事，多连引西。西恐韩王信因使王皇、曼丘臣等睡诱之。太上皇崩，上使人召西，西称病不治。九月，遂与王皇等反，自立为代王，劫掠赵代。上自东击之，至邯郸。喜曰：“喜不惧邯郸而阻漳水，吾知其无能为矣。”周昌奏：“长山二十五城，王旗二十城，请诸守卫。”上曰：“守卫反乎？”对曰：“否。”上曰：“势力不足，无罪。”上令周昌选召壮士可令将者白剑四人。上谩骂曰：“庶子能为将乎？”四人残，皆伏地。上封各千户以为将。左右谏曰：“从入蜀汉伐楚，尚未变形，今封此何功？”上曰：“非汝所知，陈豨反赵代地皆稀有，吾以与豨争天下兵，未有智者。今既唯独邯郸中兵耳，吾何爱四千户不以为赵子弟？”皆曰：“善。”又闻豨将皆故古人，上曰：“吾之所以与之矣，乃多以金购豨将，豨将多降。”十一年冬，上在邯郸。陈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，王皇将计千余郡趋逆， 张春将卒万余人渡河攻聊城，汉将军郭蒙与其将击，大破之。太尉周勃到太原入定代地，至马邑不下，攻残之。赵立守东原，帝攻拔之，更命曰真定。帝购王黄曼丘臣以千金，其麾下皆生智之。于是陈豨军遂败。淮阴侯信昌病，不从击西，因使人至西所与通谋。信谋与家臣，夜诈诏设诸官屠奴，欲发以袭吕后太子，部署已定，待西报。其舍人得罪于信，信求欲杀之。春正月，舍人弟上辩，告信欲反状于吕后。吕后欲召，恐其躺不救，乃与萧相国谋，诈令人从上所来，言昔已得死。列侯群臣皆贺。相国待信曰：“虽急，抢入贺。”信入，吕后使武士复信，斩之长乐中士。信方斩，曰：“吾悔不用蒯彻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灾？”遂遗信三族。陈光曰：“是或以韩信首见大策，与高祖起汉中，定三秦，遂分兵以北，秦魏取代，蒲赵挟燕，东击齐而有之，南灭楚垓下。汉之所以得天下者，大抵皆信之功也。观其据蒯彻之税，迎高祖于陈，岂有反心哉？良由失职样样，遂现悖逆。辅以卢绾、李汉救恩，由南面望燕，信乃以列侯奉朝请，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？”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秦信于臣，言负则有之，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。使汉与楚相距荥阳，信灭其不还报而自忘，其后汉追楚至故陵，与信妻共攻楚而信不至，当世之时，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，故力不能耳。即天下已定，信复何事哉？夫诚实以妖力者，市井之志也；仇功而报德者，是君子之心也。信以市井之志立其身，而以事君子之心忘于人，不亦难哉？是故太史公论之曰：“假令韩信学道谦让，不乏己功，不矜其能，则庶几哉？”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少太公之徒，后世血食矣。不务出此，而天下已及，乃谋叛逆，一灭宗族，不亦疑乎？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河，上还洛阳，闻淮阴侯之死，且喜且怜之，问吕后曰：“信死亦何言？”吕后曰：“信言恨不用蒯彻计。”上曰：“是其便是蒯彻也。”乃召其捕蒯彻。蒯彻至，上曰：“若叫淮阴侯反乎？”对曰：“然，臣故教之。庶子不用臣之策，故令自疑于此。如用臣之计，陛下安得而疑之乎？”上怒曰：“烹之。”彻曰：“嗟乎，冤哉烹也。”上曰：“若叫韩信反，何冤？” 对曰：“秦失其路，天下共逐之，高才极足者先得焉。直之苟废尧，尧非不仁，苟固废非其主。当世时，臣唯独知韩信，非知陛下也。且天下锐经持封欲为陛下所为者甚重，故力不能耳，又可尽烹之耶？”上曰：“治之。”立子恒为代王，都晋阳，大赦天下。上之击陈豨也，征兵于梁，梁王称病，使将将兵一邯郸，上怒，使人让之。梁王恐，欲自往谢，其将护者曰：“王使不往，见让而往，往则为秦矣，不如遂发兵反。”梁王不听，梁太仆得罪，王走汉，告梁王与护者谋反。于是上时时掩梁王，梁王不决，遂求之洛阳。有司至，反行以据，请论如法。上赦以为庶人，传楚属青衣。西至正，逢吕后从长安来，彭王为吕后泣涕，自言无罪，愿楚故昌邑。吕后许诺，与俱东。至洛阳，吕后白上曰：“彭王壮士，今喜之属，此自一患，不如遂诛之，妾谨与俱来。”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，廷尉王田开奏请卒之，尚可其奏。三月，一月三卒，萧越守洛阳，下诏有收事者，辄捕之。梁大夫栾布使于齐，还奏事越头下，辞而哭之。吏卜以闻，赏赵布，骂欲烹之，方提屈汤，布故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”上曰：“何言？”布曰：“方上之困于彭城，拜荥阳城高间，项王所以遂不能息者，徒以彭王居梁地，与汉合纵苦楚也。当世之时，王一故，欲楚则汉破，欲汉则楚破，且垓下之会，威彭王项氏不亡，天下已定，彭王剖腹受封，亦欲传之万世。今陛下亦征兵于梁，彭王并不行，而陛下已以为反，反行畏惧，以科小案诛灭之，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请救彭。”于是上乃事不罪，拜为都尉。丙午，立皇子辉为梁王。丙寅，立皇子友为淮阳王，霸东郡，颇益梁，霸颍川郡，颇益淮阳。夏四月，行自洛阳至。五月，诏立秦南海卫赵佗为南越王，使陆贾即受喜寿，与剖腹通使，使合及百越，无为南边患害。初，秦二世时，南海卫人萧病且死，召龙川令赵佗谕曰：“秦为无道，天下苦之，闻陈胜等作乱，天下为之所安。南海僻远，吾恐盗兵侵地至此，与兴兵绝新道自备，待诸侯变，会病甚。且迫于赴山险阻南海，东西数千里，颇有中国人相辅，此亦益州之主也，可以立国。 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，故赵公告之。即披陀书行南海卫士，萧死，陀吉移席告横浦、阳山、黄溪官曰：“道兵且至，即决道，聚兵自守。”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，以其党为假手，秦已破灭。陀吉击并桂林、象郡，自立为南越武王。陆生至，为陀追击击聚见陆生。陆生说陀曰：“足下中国人，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，今足下反天性，弃官代，欲以区区之月与天子抗衡为敌国，或且及深矣。且夫秦失其政，诸侯豪杰并起，为汉王先入关，据咸阳，项羽被约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诸侯皆属，可谓至强。然汉王起巴蜀，鞭笞天下，遂诛项羽，灭之。五年之间，海内平定，此非人力，天之所见也。天子闻君王望南越，不助天下诸暴逆，将相欲移兵而诛王。天子怜百姓辛劳苦，故且休之，遣臣受君王印，剖符通使。君王移郊营，北面称臣，乃欲以新造未及之月屈强于此。汉成闻之，绝烧王先人冢，一灭宗族，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，则越杀王降汉如反复首耳。于是魏陀乃决然起坐，谢陆生曰：“举蛮夷中酒，书诗礼义。”因问陆生曰：“我孰与萧何、曹参、韩信贤？”陆生曰：“王似贤也。”复曰：“我孰与黄帝贤？”陆生曰：“黄帝即五帝三皇之业，统理中国，中国之人以义济，地方万里，万物殷富，正由一家，自天地剖判，未始有也。今王众不过数十万，皆蛮夷，其区山海间，譬若汉一郡耳，何乃比于汉？”魏陀大笑曰：“吾不起中国，故忘此。使我居中国，何惧不若汉？”乃留陆生于饮数月，曰：“月中无足与语，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。”赐陆生驼中庄值千金，他送一千金。陆生卒拜魏陀为南越王，令称臣，奉汉约。归报帝大悦，拜贾为太中大夫。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，帝骂之曰：“乃公居马上而得之，安是诗书？”陆生曰：“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，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也。昔者吴王夫差、智伯、秦始皇，皆以及武而亡。相使秦以并天下，行仁义，法先圣，陛下安得而有之？”帝有惭色，曰：“是为我助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，即古成败之国。”陆生乃粗述存亡之争，凡著十二篇，每奏一篇，帝未尝不称善，左右呼万岁，号其书曰新语。帝有疾，勿见人，卧禁中，召护者无得入群臣， 群臣将冠等莫敢入。十余日，武阳侯樊哙排闼直入，大臣随之，赏独枕一患者卧。哙等见上，流涕曰：“是陛下与臣等岂丰沛定天下，何其壮也！今天下已定，又何备也？且陛下病甚，大臣震恐，不见臣等济事，故独与一患者绝乎？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？”帝笑而起。秋七月，淮南王不反。初，淮阴侯死，不以心恐，即彭越诸海其肉以赐诸侯，使者至淮南。淮南王方烈见海，因大恐，因令人布聚兵，后似庞俊警急，布所幸机并就医。医家与中大夫奔贺对门，贺乃后愧位，从机引医家。王夷其与乱，欲捕贺。贺盛传以长安上辩，言不谋反有端，可先未发诸也。上读其书，欲萧相国。相国曰：“不，不宜有此，恐仇怨妄污之，请细贺，使人微宴淮南王。”淮南王见贺以罪王上辩，故以疑其言果因事。汉使又来，颇有所厌，遂卒贺家，发兵反。反书文，上乃设奔贺以为将军。上召诸将问计，皆曰：“发兵击之，坑庶子耳，何能为乎？”汝阴侯腾公召故楚令尹薛公问之，令尹曰：“是故当反。”腾公曰：“赏列地而封之，疏爵而望之，其反何也？”令尹曰：“往年杀彭越，前年杀韩信，此三人者同公一体之人也，自疑祸及身，故反耳。”腾公言之上，上乃召见问薛公。薛公对曰：“不反不足怪也，使不出于上计，山东非汉之有也，出于中计，胜败之术未可知也，出于下计，陛下安枕而卧矣。”上曰：“何谓上计？”对曰：“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其取鲁，传习燕赵，固守其所，山东非汉之有也。”何谓中计？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取魏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口，胜败之术未可知也。何谓下计？东取吴，西取夏蔡，归众于越，身归长沙，陛下安枕而卧，汉无事矣。上曰：“是计将安出？”对曰：“出下计。”上曰：“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？”对曰：“不，故骊山之徒也，自治万圣之主，此皆为身，不顾后为百姓万事虑者也，故曰出下计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封薛公千户，乃立皇子长为淮南王。是时，上有疾，欲使太子往击情部。太子克东元公、齐李济、夏皇公、陆李先生、水建成侯吕氏之曰：“太子将兵，有功则为不义，无功则从此受祸矣。君何不及请吕后成见为上戚言？情部天下猛将也，善用兵， 今诸将皆陛下故等矣。乃令太子将此属，无意使杨将郎莫肯为用，且使不闻之，则鼓行而息耳。上虽病，抢载资车，卧而护之，诸将不敢不尽力。上虽苦，为妻子自强。于是吕氏之立夜见吕后，吕后承见为上涕泣而言，如四人意。上曰：吾为庶子，故不足遣，尔公自行耳。于是上自将兵而东，群臣居首，皆送至霸上。刘侯病自强起至屈游，见上曰：臣宜从，病甚，楚人飘急，愿上无与争锋。因税上令太子为将军兼关中兵。上曰：子房虽病，强卧而父太子。是时叔孙通为太傅，刘侯行少傅事，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，巴蜀才官及中尉足三万人为皇太子卫，郡霸上。不知出反，谓其将曰：上老矣，宴兵必不能来，使诸将，诸将独患淮阴彭越，今皆已死，余不足畏也，故遂反。果如薛公之言，东击荆，荆王甲走死复陵，尽结其兵，渡淮击楚。楚发兵与战徐同间，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基。或说楚将曰：不善用兵，民素畏之，且兵法诸侯自占其地为散地，今别为三，彼败无一军，于皆走，安能相救？不听。不果破其一军，其二军散走，不遂引兵而西。十二年冬十月，上与步军遇于其西，步兵精甚，上必雍城，望步军至阵如象棘军，上恶之。与步相望见，遥谓步曰：何苦而返？步曰：欲为弟耳。上怒骂之，遂大战，步军败走，渡淮，朔止战不利，与百余人走江南，上令别将追之。上还过沛，留置酒沛公，夕召故人父老诸母子弟佐酒，到旧故为笑乐。酒酣，上自为歌，起舞，慷慨伤怀，泣数行下。谓沛父兄曰：游子悲故乡，朕自沛公以诸暴逆，遂有天下，其以沛为朕汤沐邑，富其民，世事无有所与。乐饮十余日，乃去。汉别将及英布军讨水南北，皆大破之。布故与婆君婚，已故长沙成王臣使人诱布，委欲与王走越，布信而随之。鄱阳人杀布资乡民田舍，周勃西定代郡燕门云中地，斩陈豨于当城。上以荆王甲无后，更以荆为吴国。辛丑，立兄仲之子毕为吴王，望三郡五十三城。十一月，上过鲁，以太牢辞孔子。上从破情不归，即意甚，欲议太子，张良谏不听，因疾不事事。叔孙通谏曰：昔者季献公以离姬之故 废太子李希齐，晋国乱者数十年，为天下笑。秦已不早定扶苏，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，自始灭祀，此陛下所亲见。今太子仁孝，天下皆闻之。吕后与陛下功苦实惮，岂可备哉？陛下必欲废敌而立少，臣愿先伏诛，以警血污地。帝曰：“公罢矣，吾直戏耳。”叔孙通曰：“太子天下本，本一摇，天下震动，奈何以天下为戏乎？”时大臣故政者多，上知群臣心皆不复赵王，乃止不立。相国和以长安地狭，上林中多空地，弃愿令民得入田，无收稿为禽兽食。上大怒曰：“相国多受古人财物，乃未请无怨。”下相国廷尉谢系之。数日，王位未逝，前问曰：“相国何大罪，陛下系之报也？”上曰：“吾闻李斯向秦皇帝有善归主，有恶自与。今相国多受古树金，而为之请无怨，以自媚于民，故系治之。”王位未曰：“夫执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，真宰相事，陛下奈何乃宜相国受古人钱乎？且陛下据楚数岁，臣昔情不返，陛下自将而往，当世时相国守关中，关中摇足，则关以西，非陛下有也。相国不以此时为例，今乃立古人之今乎？且秦已不闻其过亡天下，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？陛下何以宰相之前也？”帝不义。是日，使使持节射出相国。相国年老，素恭谨，入图显谢。帝曰：“相国休矣，相国为民请愿，吾不许。吾不过为桀纣主，而相国为贤相。吾故系相国，欲令百姓闻吾过也。陈豨之反也，燕王婉发兵击其东北。当世时，陈豨使王璜求救匈奴。燕王婉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，言豨等军破，张胜至胡，故燕王臧荼子偃出王在胡，见张胜曰：‘公所以重于燕者，以袭胡氏也；燕所以久存者，以诸侯朔反，兵连不绝也。今公为燕，欲即灭豨等，豨等以尽次亦至燕，公等亦且为虏矣。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合，事宽得长望燕，即有汉籍可以安国。’”张胜以为然，乃司令匈奴助豨等击燕。燕王婉以张胜与胡反，上书请卒张胜。胜还俱道所以为者，燕王乃诈论他人，托胜家属，使得为匈奴谏，而因使犯其之陈豨所，欲令九王联兵勿绝。汉击情部，豨常将兵居待，汉击斩豨，其皮将降。言燕王婉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。帝使使召卢婉，婉称病，又使毕阳侯沈亦基、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，因宴问左右，婉欲恐， 必逆，谓其姓臣曰：“非刘氏而望，独我与长沙耳。”往年春，汉族淮阴、夏诸彭越皆吕氏祭，今上病，主任吕后，吕后妇人，专欲以示诸异姓王者及大功臣，乃遂称病不行，其左右皆亡逆。与颇谢，毕阳侯闻之，归具报上，上亦怒。又得匈奴降者，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。于是上曰：“卢绾果反矣。”春二月，使樊哙以相国将兵击绾，立皇子建为燕王。诏曰：“南武侯之亦越之事也，立以为南海王。”上击不时为刘使所重，行道极甚。吕后迎良医，医入见曰：“即可治。”上谩骂之曰：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命乃在天，虽扁鹊何意？”遂不使至极，赐黄金五十斤，罢之。吕后问曰：“陛下百岁后，萧相国既死，谁令代之？”上曰：“曹参可。”问其次曰：“王陵可，然少酣，陈平可以助之。陈平智有余，然难独任。周勃重厚少文，然安刘氏者必伯也，可令为太尉。”吕后复问其次，上曰：“此后亦非乃所知也。”夏四月甲辰，帝崩于长乐宫。丁未，发丧，大赦天下。卢绾与数千人居塞下后寺，姓上吉玉，自入谢，闻帝崩，遂亡入匈奴。五月丙寅，葬高帝于长陵。初，高祖不修文学，而性明达，好谋，能听，自监门庶族见之如旧。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，天下既定，命萧何赐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定章程，叔孙通治礼仪，又与功臣剖符作事，丹书铁器金贵石室藏至宗庙，虽日不暇己，规模宏远矣。己巳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初，高帝病甚，人有误樊哙云：“党于吕氏。”即一日上宴驾，欲以兵诛赵王如意之属。帝大怒，用陈平谋，召将侯周勃受召床下，曰：“陈平疾驰传宰伯带快将，平至军中即斩快头。”二人既受召，驰传未至军，行祭之曰：“樊哙帝之故人也，功多，且又吕后帝吕须之夫，有亲且贵。帝以愤怒，故欲斩之，则恐后悔，宁求而至上自诛之。”未至军，为谈以结召樊哙，哙受召，即反接，在建车转驿长安，而令将侯伯带将，将兵定燕反县。平行闻帝崩，谓吕须缠之于太后，乃持传先去。逢使者，赵平与灌婴屯荥阳。平受诏，立复持至宫，哭书碑，因故请得宿魏中。 太后乃以为郎中令，使复教惠帝。事后吕虚禅乃不得行，凡快至则赦，复决议。太后令永相求戚夫人、坤虔一者一，令充。遣使召赵王如意，使者三反。赵相周昌谓使者曰：“高帝主臣赵王，王年少，且闻太后远戚夫人，欲召赵王并诛之，臣不敢遣王。王且疫病，不能奉诏。”太后怒，先使人召昌，昌至长安，乃使人复召赵王。王来未到，帝知太后怒，自迎赵王罢上，与入宫，自携与起居饮食。太后欲杀之，不得见。